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生疏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，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我是刘仙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。今天呢，继续请大家欣赏二人转的作品，先请听《哑女出嫁》。家住街北 锦东头， 从打他的二老 下世后， 单身一人 不知 别看在见识大学做函数， 家传手艺可魅力哟， 做成衣裁手工活几分了， 缝纫机梳毛病他还会修啊， 半年前服装设计显身手， 竞赛中一举夺魁独占鳌头，转来的是人生路由自己走，办事情靠自己求，为丈夫一双手，何不学习一阵走，学阵仿郑州，二人一见情意投啊！我愿意来拜师，给你当助手啊！ 我愿意传技术，丝毫不保留啊！我要是搞绘图啊， 我也画不够啊， 我要是修机器， 我就给加油啊， 我要是搞裁剪， 我也不嫌少啊， 我要是裁领口， 我就裁袖口啊， 我要做蝙蝠袄，我要做中山装， 我给鸭料的猴儿， 我渴了想喝茶， 我给马水浇， 我饿了想吃饭， 我给蒸馒头啊。 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， 实际是师徒间一块搞研究， 架不住日久天长，天长日久， 又何况年报相当，志气相当 我悄悄地把他练正在看火候啊，哎呀啊，我身上就像通了电流啊， 一时间的二人啊，低着头 搓着手，搓手 搓手 低头， 谁也不开口啊。 有句话你也想说， 你也想说， 想说 不说， 不说心里直不清啊，哎呀，这可都有火 候啊，再不把话说透啊， 你不能算是个头啊，我往往你的跟前凑啊， 我低声叫郑州啊，你还没对象啊， 你还没处朋友啊， 我对你早有意啊， 我早想把婚求， 你这好手一巧啊， 你聪明又温柔，害羞吗？ 咱们俩相亲，饿了 悠悠， 完了圆圆， 溜溜， 笑啊，都没错啊。 大妈一听直摆手，骂了一声傻丫头，你怎么不懂得三五四五六，下一个个体户岂不把人丢，往后不行可难走，不行再等于真周啊。就凭你有文化，这模样也不丑，妈替你找个女婿准保有派头啊！你要敢不听话还扯问五六，妈我就磕着老面跟你撞本儿了吗？ 爹，我到门框子里走。 妈把我关在屋里不让走，咋说也不听我讲理由啊。于振中你跟我情深以后，为啥不快点来替我分忧？ 于振中果然上门来把婚求啊。 大妈我一听他是于振中，我有脸上直抽抽，小伙你干哪行啊，我咋没看透， 做生意少带把缝纫机器修啊， 在哪个服装厂你担任几把手啊， 只有我一把手每天紧张哦啊， 混招和只怕长短溜啊， 凭双手取报酬，银行有户头啊，每个月挣的不到200块，也足有190，明年还想改建厂房修它一个二层楼啊。 那得了吧，刘大妈呀，马化芳，你跟我打啊，我把你好比作碎砖瓦，我女儿就好牡丹花啊，牡丹花花开富贵贵优雅，怎能在乱马堆中把根扎，依我说你少废话，时间不早你快点请回家吧。 振中我一听这番话，又噎脖子又塞牙，我转身忙往门外跨， 急坏屋里刘玉祥， 妈我急忙拽住他， 我运足气， 我咬紧牙 使劲挣， 我拼命拉呀， 拉住我一撮脚啊，别再指不大， 闪给我一松手啊，那个羊不叉呀，哗啦啦 嘟啦 啪嚓嚓，把城堡后脑勺子磕去卖了。在这里呀，原来是窗台上放的那个大西瓜呀。刘大妈站起身来高声骂，死丫头快进屋去吃西瓜，你要不听妈的话，我进屋安上插销就往肩上爬。 哎呀妈呀，可不行啊， 你别拉着我非得骂不可了，我胳膊也累麻了，腿也拉垮了，嘴也合不上牙了，喘气都拉风匣了，我可得趴下解解乏了。 妈，那土地可要命啊， 点乳子啊。 又没法进屋，掏出小手帕，哭哭啼啼擦呀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呀哎呀哎呀哎呀哭的头一天， 哭一天一天到晚没说话呀， 哭两天， 三天。 见呐、 五迷三道声音嘶哑哑， 苦六天，害了怕，你可千万别哑巴。玉霞光会打娃娃，光会打娃娃啊，为啥他也不说话，指手画脚，他乱比划。闺女，你这是咋的？把药抓， 把治解释， 不接洽， 忙到医院 请专家， 专家专门 治聋哑，见了这病也没法啊。 大娃娃又是心疼 又是骂， 骂了声该死的丫头 真败家呀， 牡丹花变成了 一颗姜母辣， 凤凰鸟变成了 一只黑乌鸦呀， 摇钱树变成了 一颗干树， 金元宝变成了 一块葫芦卡呀， 往日里来求婚的 有几只大家， 可现在没有一人 夜里这个茶呀， 看起来哑巴闺女 想出嫁， 除非是倒贴俩钱往外 打呀。是碎砖瓦，还想来求牡丹花啊？ 你是金砖不是瓦，自谋职业人人夸、我守着收音机听你讲过话，为啥这些天能没来看玉霞呀？ 我外出一个月学习剪裁法，到家还没犯法就来看望他呀， 只可惜牡丹花如今掉了价，玉霞已经是哑巴。 大妈你别说玩笑话， 半点我也没吵架，那天你走了以后他就没说话，连哭了六天六宿谁你都没打牙啊，我寻思省点闷气儿，问题不大，谁知他呼噜巴就成了哑巴，拔罐子也白拔，那打针也白打，医院的老专家那瞪眼都没法，你说抓瞎不抓瞎呀。 翻花不由得鼻子发酸，心像刀扎呀，雨下他跟我出的多么融洽呀，我安人只需相投一起风发呀，只曾想啊，只曾想日暖风和春景如画，有谁知气温突变，风雪交加呀，只曾想啊，偷心对弈啥也不怕，有谁知好事难成都怪他妈呀，只害得雨霞已经不能说话， 医院的聋哑专家也都没法啊，我要是照样爱他不嫌他哑，岂不叫亲朋耻笑笑掉大牙，我要是瞧不起他嫌恶他哑，岂不是问心有愧愧对玉霞，难道玉霞志气大可不学艺有才华怎能忘，怎能忘他曾为我缝衣补碗啊，怎能忘他曾为我做饭烧茶呀，怎能忘他曾为我定过计划呀，怎能忘他要跟我立业成家呀，黄金有价情无价，感情真才能同叫幸福花啊，不为我他的嗓子不能哑，他哑了我更爱他更敬他，想到这里满怀花亲亲热热叫大呀，你若不嫌我的条件差哑巴我也愿娶她呀，说他好话一心爱他要嫁他，如今让嫁你不嫁，不嫁你就臭豆角，别怪我一天三遍把你骂，往后你不去要饭就把哥打。你同意了？哎呀，我这都咋的意思哎，可急死我了。我明白了，他说有心把他嫁，又怕叫人甩回家，跟我一块守活寡，我们娘俩更没法。闺女想的可也对呀，这事儿是得准成点，这寡妇失业的谁有难处谁知道。哇，情就守寡呀，难处有多大呀，啊，过日子没当家的干啥都不顺畅啊，晚上难入睡两眼望方巴啊，翻过来要过去我偷偷地抱累他呀，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天呀，啊，哎哎哎哎，想的是明天一早还得去卖黄瓜呀，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天呀，还得把粥擦呀，呀这孩子还吃小妈呀，这屋里屋外噼里啪啦呀，就是缺少一个他呀，这回可别闹哈哈呀，我不见兔子鹰不撒呀，啊啊啊啊啊啊啊， 趁粥啊 去登记，不在话下。你还得立个合同，永远不打趴。 于振州写完字据，画了押。 刘大妈，我拉的不知说啥呀，得回阁考喽。不言大妈，啊，没法啊。 单表真招 可以下。身边飞的是啥呀？前人来镇州拜， 外参军甲， 到来开小黑马， 北方叫雨霞呀。往后国家靠咱俩，多少感情要表达，这块黑板墙上挂，你要说啥就写啥。 了这些话，走上前拉着镇州纸笔画。 莫非你要把油车挂呀？莫非说你让咱俩睡在地下呀？莫非你要把鞋要打呀？莫非你要喝杯茶呀？莫非你要看电视霍元甲呀？莫非你要跟我跳舞蹦恰恰呀？你说国家靠咱俩，咱俩由谁来当家？这好办，你是一把我二把，你当家我打杂，我做饭我烧茶，你面我领肉我嘎，油盐我买醋我打，是碗筷我拿锅我刷，垃圾我倒霉我夸，地板我蹭被我擦呀。倘若你一朝分娩，咱更没安花。煮鸡蛋，铺地瓜，洗尿布，哄小嘎，家里外头炕上地下，这样伙计我全包扎，你当你的孩子妈。我喝出来了，咋的？都不对，可真的，这不有小黑板吗？你写着说吧。我心里乐没法啊，原来你还会说话，可你为啥装哑巴呀？ 夫人怎能把你嫁，怎能说服我的妈？ 你妈面前能装哑，怎能瞒住医生他呀？ 医生他听了我的话，他同意帮我采用这个法呀。 你对我咋不早点说真话？为啥你对哑语还会半拉架？ 有一位聋哑教师是我的亲姑妈呀。 那方才你为啥还不说话？往这儿指往那儿指，指的都是啥呀？ 你想我好不容易装了一回哑，因此才用哑语出题让你答。方才我往上指，指的是结婚的照片，墙上挂。 往下指， 指的是床单上绣着碧屁花啊。 脚上指， 说的是李文章不见家家。 嘴上指， 是说你娶个媳妇是哑巴。 桌上指， 是说你递了合同画了哑。 胸前指， 是说你 指咱俩， 指咱俩真诚相爱，结心大开创个新局面，过好这个家。 真有你， 一对夫妻像他呀。 两天之后去接马呀， 三人结亲不二楼下呀，大礼如家 团圆家呀。 好，刚才是二人转哑女出嫁，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猪八戒醉酒。 好心好意去探路，是的，你冤枉好人说话不公平啊。 无障碍 错。 刘沙河想要我爱守灵沙僧，他也曾不辞辛苦大闹西施洞，不记挂下顶老师立我功。 来来来来，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，那就再把错误犯，扎舌头抠眼睛，绑在树上被苍蝇，耗在拱上蚊子叮啊，这辈子不得好死，下辈子也得变瞎盲啊。 把姐我一见 见，嘿嘿，心高兴啊。前去问问呐、店主公啊。一块石头把脚碰啊。这一下闹了我个倒栽葱啊。扑棱一下忙站起我嘟嘟囔囔嘴没停。见好吃的就张口，遇到美女就动情。见好吃的就张口，遇到美女就动情啊！不对了，半张口是不动情，不动情啊，不动情，不嗨，这个不字我说啥不能扔啊！八戒我稳稳精神把门扣，店家。店家开门呐！ 说心我走四路桥，怎么蹭蹭蹭啊？急得我吃不香来，睡不宁啊！ 给老猪添麻烦，这好说不好听啊，只盼他长得比我丑，是满脸都是麻子坑的，没有鼻子，单下眼，是大腿长得像个黑窟窿啊。店家开门，开门。 问师傅何处往来何处去呀、啊？ 大唐之人去取经啊！这儿呢？ 请问你师傅名和姓啊？ 身份，众所周知叫唐僧啊。家伙都叫我是猪五能啊。 啦，有点不正经啊，是吧？莫非说我今天又遇白骨精啊？我得看看他还咋行啊！ 一见他两人发誓身不动，前前我千年的酒一身空，这里来遇好公子，他的小妹好冷清啊！莫嫌小妹相貌丑，人长相看千川好还要命啊！ 轻轻地把手牵个缝，见店家原来是个女儿花容啊，小模样长得又贼拉的俊，脑袋的大眼睛啊水灵灵啊，小口长得就像一个小山熊，雪白的小脸蛋也喜欢俩酒坑啊。 像不像天上嫦娥出月？ 哎，像像像像。 在天上你爱他我早不信，今天你何不添上这个坎？边说边往他身边闯。 记得猪八戒，我美滋滋的甜滋滋的，别提多轻松啊！以往那见着美女都是我主动。找上门的便宜货是怎能往外扔啊，伸手刚要把他动不行，猛然间两句誓言耳边鸣啊，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，临行前师父嘱咐令人深省啊，前思后想心里直翻腾啊，前几天为个寡妇曾把地拱，碰上两个招呼钉腮帮子扎的红又肿，鼻梁上火刺撩的造了两块青啊，想到这手捂鼻子恨自己，真不该天上地下留臭名啊， 在天上阴戏嫦娥 下凡间 逐渐里边 锁头生啊， 是生的人不人啊， 鬼不鬼， 三分像人 这七分像妖精啊， 包老张求偏亲 成了一场梦， 只害得一家遭难 四邻不安宁啊， 多少次贪酒色 身陷绝境， 一路是没少连累 连累了众师兄啊， 没人要走的断来 情的证， 一时莫把 杂念生啊， 一侧住床 千古恨， 多少好事 也无功啊， 树有皮来 树有皮来人有脸，看老猪美女跟前英雄气英雄啊，想到这正正衣帽把脸一捧啊，开口我把店家称啊，我师父正在路上把我等啊，快指条取经之路我们啊好登程啊， 我仿佛明说应该等 呀哈 香菜美，酒味浓啊，一间饭菜不要紧啊，远处八戒小馋虫啊，闻闻菜一股香味来的冲啊，闻闻饭拿厨师的手一看真平静啊，闻闻酒这酒味啊咋那么正啊，闻闻桃香的我这耳朵紧致冷啊，八戒我闻着闻着腿脚不想动，喊拉着孙子躺过胸啊，恨把兔们咽回去，八戒我忽然上来激动啊，哎呀，这店家果真要是妖精变呐、啊，必然连累众师兄啊，我何不将计就计来试探呐、啊？我给他来个酒后探实情啊，哎呀。来了来了啊，我故意扭扭捏捏桌前坐呀，我这肚里头真轻松啊，来人， 你花的来又配上了两罐酒啊， 大姐我的脸上露笑好容啊，大姐我是越喝越聪明啊，我学学摸摸耍酒疯啊， 啪啦啦又斟上了五种酒啊， 哎，不好吃的菜就往地上扔啊， 啪啦啦斟上了六种酒啊， 我假装喝醉只刚刚啊，我磕着嗓根大呼噜啊，到亮 了， 哎，别八戒我跪在地上把腿蹬，起来离了我鞋我还直哼哼啊， 我急忙扯扯拉拉把他抓呀， 摇三摇晃三晃我这两腿直打弓啊， 师傅贪多了吧， 这是没多 没多，那我问问你，你看看小妹我的长相， 看看看看，挺好看的，不带理儿，你好像臭水坑上那个绿豆蝇啊，行啊行啊，你说扶贫就扶贫吧， 你再听听我的声音就行、 南山岗时刻老是没事瞎问问， 不对，我像那百灵鸟儿越唱越好听啊， 行啊行啊，你 你说好听就好听吧。 你再看看我走起路来， 就像那瘸弯里是一走一栽楞。 不对，我像那何仙姑是一走一阵风。 中了中了，就算一阵风。 你再看看我的小孩， 就像那长安城外那个乱黑影啊。我不走啊，赖在地上直耍熊啊， 先打他的鼻子疼， 我假装不知道是一声也不吭啊， 我 这 儿能把他叫， 我头部还来是眼也不睁啊， 说起我口吐吐气哈哈笑 啊 原来他是一个花蛇精啊， 一个二口是小弟， 他就把这旁看听， 旁看看着我瞎左右，便一个胸上小孩走出院厅啊，哎嘿呀， 哈哈，你寻思老朱我真醉了啊，我跟你玩套醉拳啊。妖精，谁是妖精啊？谁是妖精？猪鼻子插冲信儿，少装相，看着怕。八阵后的大石板给他捅个大窟窿啊！举火朝天往上迎啊，各虎捕兽朝天攻啊， 看你哪个要命啊， 知道我的厉害就算中啊， 你这几把火给你 走啊， 过奖。